一定要听完这个 bling bling 的音效，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也是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超级的爱给超级的你》。其实歌曲第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想到印象当中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对吧？伍思凯在1990年的时候发行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专辑的封面，就是非常精干帅气的伍思凯坐在钢琴前面，然后有这样一个在弹奏钢琴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定格。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超级的爱给超级的你》，从歌名到歌词都有一些变化，其实整个旋律的改编呢没有太出框，也算是比较中规中矩。但这个歌词和歌名的变化呢，网友们的意见就不太一样了。有人觉得说很呼应节日的气氛，毕竟是某宝、某猫和金主爸爸打造的限定品牌日的主打背景旋律。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旋律的熟悉的旋律，可能能够增加一些亲切感和温暖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网友的表示说，在这个老歌在他们记忆当中的感觉应该是受到保护的。这可能是忠实的歌迷对于伍思凯的一些老歌的一种支持。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迎合，也不希望自己眼中的音乐才子，好，当年的音乐才子就这样来消费自己的作品，而且还是一首相当相当经典的老歌。所以不知道刚才的四分钟的时间里面，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超级的爱给超级的你2018版。我是说觉得抛开了这个品牌限定这样的一个框子哈，如果你听伍思凯的音色，听他的嗓音，你会觉得说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嗓音还可以如此的惊艳，就已经很动人很感动了。当然在双节来临之前的时候，寻思的送点礼物啊，买点东西啊，上上网店啊，买一个东西送给家人，送给爱人，送给朋友，在年末所剩不多的超级限定的电商活动期间里面，给他们选一些心爱的礼物还是特别一点比较好。限定款往往意味着可能花钱会很多一些，会不小心让你当了冤大头。下午的3:07，特别的好歌带给特别支持广播的听友们。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所以这样的倒数呢，这样的一点点的期待新一年的开始，那种心情可能还是很不一样的。周一下午的3:15 FM 974北京乐广播，依然是在工作日下午的这一个时间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情歌没有十分，谁会陪你诉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暗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沉默 请唱。 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是罪丧，沉默去认失落，几多心中创伤。 1991年的老歌《谁伴我闯荡》，我相信也会带给喜欢 Beyond 的歌迷们，在这个周一下午的满满的工作的热情和能量。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直播了也快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能够慢慢的发掘一些在微信平台上面会经常露面，然后经常会在这个下午的时间里面给戴怡留言的一些老听友们，当然新听友们，或者说在这个下午的时间里面有时间来互动聊两句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给戴怡留言。看到了平台上的爱思考的纽扣说今天好冷，听着贝斯梁静茹暖暖的歌，还有感受着当年喜欢的男生最爱听的 Beyond。 2018年倒数第八天，下午好戴怡。下午好啊，像这么冷天还愿意写好些字儿给电台节目留言的朋友问声好也是应该的啊。 Surprise me. Happy Christmas.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But if you kiss me, no, I know you'll fool me again.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这首歌当年带给了很多很多人快乐，全民快乐老家。你会发现说热情洋溢的曲风，就类似于这样的歌哈，会首先让人觉得很温暖，很亲切，有好感。尤其是在一些商店里面，你会发现说那些旋律明快的歌会不自觉的让你想在这个商场里面多待一待，多逛一逛，然后买一买，吃一吃，坐一坐。然后呢，商家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节日的氛围当中的月份里面，也会不大不小做了一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都已经回自己老家过传统节日去了，去团圆去了，剩下咱们都是自己人了哈。大家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凑凑西方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哈，来凑一凑热闹，所以干脆再热烈一些，多买点东西带回家跟家一起来欢聚。1997年成名仙乐飘飘专辑里面的快乐老家，福克作词作曲，写下了充满新疆音乐风情的这首歌，让当年成名的歌唱事业攀上了一个新台阶。那个时候不管是打开了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成名这首快乐老家的歌声。到了1998年的时候，因为客串演出了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且演唱了插曲等你爱我的成名，已经是达到了他自己歌唱事业的顶峰。那个时候成名的名字就代表着内地流行乐坛天后的名字，他和那英也有了北那英南成名，南成名的响当当的名号。好了，我们回顾了一下1997年的成名的快乐老家，也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2018年12月24号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继续有请刘畊宏带来一首很暖的歌，因为有你。 拥抱，有梦就不远。 住走廊的我，如果不讲起恐怕你想不起，我早几天搬进了七楼 A， 在上礼拜四算是遇见过你，亦有对你礼貌笑笑，你被你看见我就天鼓起，特大马勇气对邻居主动说声 hello， 如还没预备就下次再讲，我亦担心假使吓怕你，你以后亦回避，愿下次再度碰着你，电梯里可谈天气，不想睇见你所着你，抬高眼睛望空气，愿未来越来越能认识你，更接近你， 听到是 GG 梁咏琪带来的我住七楼 A。因为上个周五的时候呢带一休年假，所以周五的节目呢是提前录制播出的，所以没能够在平台上面看到了最美好的时光在路上的留言。所以上周五你要找那首歌 Tank 的陆明熙，只要把墓志铭的名换成了一鸣惊人的名，估计这首歌就不那么难搜索了。 完全要我我亦会弃，但是拜托你，我最多担保日后报答你，你或者一直放得这位来人见面先，但没法记起我住七楼位，想起了我吗，也算是跟轮吧，愿下次再度碰着你，电梯里可谈天气，不想看见你所着你，抬高眼睛望空气，愿未来越来越能认识你，再约会你， 谢谢住在七楼 A 的 GG 梁咏琪陪我们一起过十二月二十四号，明天二十五号还邀请你出场哈，带来魔幻季节。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周一的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周一愉快。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万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